青山道冯建华诊所求诊，诊所医生、护士等八个人要接受隔离。未有源头的个案包括早前初步确诊、上个月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的54岁在囚男子，以及一名在壁屋完成服刑、转到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的泰籍男子。屯門醫院和伊利沙伯醫院分別再多一名確診病人離世，本港至今累計97名確診者不治。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係為華南沿岸帶嚟驟雨。喺上午5時，強颱風海神集結喺長崎之西北偏北大約1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40公里。横过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和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30资讯。地球村长， 在最近世界各地发生啲乜嘢城中热话呢？一齐问一下澳洲资深社工梁洁仪阿 Kit。 最近在 Sydney 咧，警方就宣布佢哋已经知道咗咧，有8宗由中国学生同埋一啲犯罪嘅分子咧一齐做出嘅假嘅标心案，咁有啲家长咧就俾好多钱，有啲俾甚至超过亿计嘅钱去到呢啲犯罪人嘅户口嗰度，到最后经过警方嘅调查之后咧，其实咧全部都系假嘅，全部都系仔女咧就夹埋啲犯罪分子咧攞嗰啲钱。希望大家家长，就算你有亲人子女在国外，突然间传给你一些他们被绑票被禁锢的影像啊，都是要比较慎重一点找帮手，千万不要呢就即刻就去交钱，就以为可以帮到，到最后呢可能你发觉你是受骗的。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个女咁耐都未等到器官移植，希望越嚟越渺茫啦。 香港每日有接近3000个病人急需器官移植以延续生命，净系支持同问候唔够噶，即刻上卫生署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成为捐赠者啦。登记咗，记得将你嘅意愿话俾屋企人知啊。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rgandonation.gov.hk。 我俾个心心佢先， 你俾心心边个啊？ 唔止一个喎、 啊，吓、啊，仲要唔止一个？究竟佢系边个？ 我讲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面书直播咋？逢星期一早上10:30，有袁子佩、侯伟新，你估我唔到？ 逢星期五同样早上10:30就有萧希婷、邓添乐、师傅驾到 ，Hot Halloween。 有得听仲有得睇，到时记得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俾心赞好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星期一嘅朝头早啦，亦都开始新嘅一个礼拜嘅工作天啊，咁样样。而翻学嘅朋友咧，都其实作出一啲嘅准备啦。咁分开两个阶段，唔同学级嘅朋友咧，就系喺呢一个疫情之下咧，就要我哋要即系适应啦，适应喺网上嘅学习啊，亦都适应咧喺唔同时段嘅朋友同学们咧，就一齐去学习啦。慢慢好多嘢都系重新开始，人生永远不断都喺学习中。今日是9月7号，农历是7月20日，星期一清晨，五点两个字，早晨。 可将失望变希望，此生饱历风浪，无惧顷刻沧桑变。有信心算定终靠我，不必争强与逞强，懂得忍耐忍让，成败尽管皆天意，我信七成在手上。 平亦一样。明白一生多起点，得失心情亦一样。 关冠嘅呢一首《平常心》啊，当你有时或者心烦意乱嘅时候咧，听呢啲令你心安宁嘅歌曲咧，呢首都系其中一首都系佳作之一啦吓，可以令你心情会即系平和翻，好似对世事与世无争，但系又充满积极嘅希望嘅一个谂头，一个思维咁样。每天我哋都系努力向上。去话俾自己听，系，其实咧，每天起身擘大眼身，你精神奕奕咧，已经系非常之好噶啦。跟住咧，我哋要去做嘢啦，为自己而作出一啲交代。星期一嘅清晨天气方面咧，就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喺上昼五点钟，强台风海神集结喺长崎至西北偏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40公里，横过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及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指望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有雷暴噶。喺本周中后期，骤雨会较多。现时温度28度，相对湿度87%。5:17，朝头早有啲人可能会系静思或者打坐，等自己沉淀一段时间，展开日嘅工作啊。 红日照海上。清风晚转凉，随着美景匆匆散，钟声散上响。海鸥拍翼远扬，遥谈钟声响处。无奈我不知方向，人像晚中一般粉，美景不可永日向。船划破海浪，终于也归航。论我多依恋你，苦于了解情况，归家怨路长，痴心却在远方。 再收痴心网，心中夹有放，涌出眼泪两行，向晚景色碎，红日向山边降，前路也许纷纷暗，天边总有月光，含泪看彼岸，不知你怎样，来日也许可相见，相见止于红墙，相思已路更长，心曲向谁吹？ 一个人的思绪很多时候都会受音乐那个歌曲的歌词或者它的编排而牵引你一些思维。我们连续两首，很多时候我将这两首拼合在一起，觉得一种很宁静主要是平和的一个心态。先有关高英的平常心，刚刚的关正杰的渔舟唱晚。5:22，潘欣娜这首《千帆》。 在这小港湾，望盲了两眼，时辰已太晚，热海早变冷，为何我却要无风地遇到而间，不敢去共常人往还，是我想间的悠然，我很懒，谁人爱我偏偏看他不上眼，仍然迷信爱，但终将太难，转眼过千帆，几多只船来了，几多只船离开，始终撇下我你想轻率拣一个人来爱，若最终一旦渡轮已错过，人人踏上了岸边，只有我，神明赐予我，或者只有那阳光。 用千帆的心情形容自己的个爱情，张继聪写的曲，黄伟文写的词，观音娜的千帆，其实都很渴望他回来回归乐坛，不过他可能太爱家庭生活，又明白到细蚊仔在细小的时候看着他成长是他一生，你的一生或者他的成长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时段，所以他都是另娶家庭。千帆之后，我哋有另一首，系一种等待嘅心情。汪明荃《归帆》。之王电视剧啊嘅插曲就系借嘅呢一首《归帆》。新闻之后见你。

西瓜，咁其實就會可以擺得耐啲咁樣咯。咁因為主要嚟講咧，如果食物變壞係因為咧佢容易接觸到空氣啊，咁所以其實如果薄皮啲咧，咁譬如好可能好似係車厘子有啲位置薄皮啊，好容易接觸到空氣嘅話咧，咁可能就會氧化，咁就好容易會變壞。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與你同行。 喂，雨水！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星期一到五晚上八点钟，你有咩做啊？ 不如听收音机啊！ 香港电台第五台， 星期一善步， 星期二生活全关爱， 星期三缤纷旅程， 星期四健康你我他， 星期五奏出真善美。 听晏啲都可以 keep 住咁好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嚟到九月七号呢一日啦，星期六日有冇去街呢？你话完全唔去街呢又唔可能嘅。有啲时候呢我哋都要去出外面走走啊，去郊外一啲嘅地方啊，同小朋友去下呢个公园啊咁样。虽然话喺呢个疫情嘅期间你会好多嘅顾忌啊，或者好多嘅心惊，但又唔好怀住一种好惊嘅心情。只要你做足晒呢个即係防疫嘅措施啊，每一个动作你都系喺呢个即係卫生嘅角度，唔好乱咁摸嘢啊！尤其是咧，如果你同啲小朋友咧去玩具店嘅时候咧，佢好中意咧摸呢样摸嗰样，同埋咧啲大型嗰啲玩具店咧，都会系有一啲咧就开晒出嚟，就系让啲小朋友咧去玩。其实目的系咩啊？你玩熟咗，中意啦，咁你咪买咯。以前咧即系一向咧都会咁样，啲家长又好似啊，即系可以好放心，等佢玩啦，系咁啊，又可以自己唔使即系系咁成日要睇住佢。走嚟走去咧，嗰种辛苦，你就企定一个位睇佢喺度玩，玩完一样，佢好快噶，玩咁上下咧，佢又转第二个，又转第二个，咁都好嘅，等佢去当中去选择佢自己喜欢嘅玩具。但系而家喺呢个疫情嘅情况之下，家长仲会唔会俾佢咁样做咧？咁如果俾佢做咧，又我都我喺我嚟讲，我会 OK 嘅。做完之后即刻同佢去即系。搽下搓手液啊，或者噴下火酒咁樣，亦都喺當中俾佢學習。咁你又唔能夠話好多嘢都唔掂嘅。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好似心驚驚啊嘅情況咧，你嘅習慣亦都可能感染咗嘅小朋友。你要讓佢知道有啲嘢咧都可以做嘅，做嘅當中有啲條件，就係你要保持乾淨衛生，千祈唔好捽眼。佢一捽嘅時候，你又去教育佢。呢、这個就係喺學習中去即係成長嘅一個入門之道啊！小朋友初頭梗係會抗拒噶啦，但係後嚟慢慢咧，可能佢都會意識得到噶。5:39，氣温29度。 Close my eyes, only for a moment. Gansos 的 Dust in the Wind。 早晨，你听紧的清晨爽利，今天是9月7号，农历是7月20日星期一。今天天气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和有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今天星期一亦都新的月份开始了。我们星期一的健康健健康康在清晨，今次就轮到钟仔钟志光了。今天他会跟大家讲下五轮，大家都听过五轮。五轮里面跟师生的关系是怎样呢？五轮里面就没有这个师生那里的。那他就拿出来看看有什么的是困下，即应该是不是里面当中都有这个师生的关系存在呢？详细的情况呢，大家在六点后就会听得到的了。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我看见你的脸，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次，静来看你已不知几遍，然而又会想看多千遍。曾独在路上自关自闭，还幸你骤然出现，来融掉寂寞并改变一切，还为我教灰暗变做晴天。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明亮是你温馨的眼光，祈求日后天天准我到身旁，谁亦不可比你好看。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怎一生敬你遇到你，每次你扑进臂弯内，我便愿活多一亿一百载，热情抱你已不知几遍，仍是觉得你最可曾独在路上在兜在转，曾亦觉倦和心乱，从来没预料能觅到温暖，还获你靠紧我共度甜酸。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像那些清新雨后阳光，燃亮着我多么使我爽朗，原来尘俗那当中都有天堂，名字是你，我心一生敬你遇到你。像那些 雨后阳光即是出现好的情况啦，但是之前呢那些风风雨雨呢就要经历了。那这些大自然的东西呢每年呢大家都会面对下在任何的地方。不过香港就算好了，一路都是个福地。那近期这个海神啊，这个强台风海神听个名字都劲啊。那今天看回我们这个天气就说一道广阔低压槽呢正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在上午五点钟强台风海神集结在长崎之西北偏北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40公里，横过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及朝鲜半岛。咁大家琴日都有睇新闻片啦，佢即系呢个海神咧横扫喺呢个即系日本嘅冲绳啊、九州咧，嗰、那个风力咧都好劲嘅。睇见呢啲嘅时候咧，我都会谂起我哋以前天鸽嘅时候啊。但系呢啲我哋又唔可以控制得到，我哋只好系即系能够做好呢个防备嘅工作嘅啫吓。人生是很多时要经历很多的风浪。这个日本的歌手浅田美代子《幸运的第一火星》。咁刚才讲开话呢个海神啦，睇返我哋嘅新闻都有报道，日本九州呢就受呢一个风暴海神嘅吹袭，增至到呢、这个截至寻晚嘅八点钟到嘅报道啦，就是、增至七人受伤，包括咗鹿儿岛嘅六个人同埋冲绳岛嘅一个人，大部分都係疏散嘅时候跌亲嘅。咁当局就向七个县超过184万人发出咗避难嘅指示，哇，184万啊，就要求佢哋即刻从呢个危险嘅区域撤离，亦都呼吁11个县超过570万人喺有必要嘅时候疏散，哇，真系好似走难咁啊！头先浅田美代子《幸运的第一火星》，风雨同路就改节佢啦，不过节奏就慢少少。 只是欢笑，只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

张国荣，一位我哋难忘嘅乐坛巨星。 这一生也在进取。 呢一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有趣空间会为你带嚟一啲哥哥嘅作品，令我哋更加欣赏张国荣传奇嘅一生。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钟至到十点钟，张伟基为你主持嘅有趣空间。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三十一， 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捐窿捐罅，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三晚日常八点半，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嘅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一年四周论尽恐龙嘅前世今生。星期五晚十一点，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 港台电视三十一，恐龙出没注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觉醒来面对新的这一日，是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啊，九月七号，农历是七月二十日，星期一的清晨六点两个字，天气都麻麻地啊！刚刚咧就收到雷暴警告发出咗啦，雷暴警告咧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呢排成日都系噶啦，嗬！有時咧個天黑曬啊，哇！又好大雨啊，不過可能有局部地區有啲地方冇咁穩陣啲嘅咧，都大定把遮。如果唔係咧，有時你就耽誤咗時間，就因為你要避雨，嗰度你又要一路經過啲露天嘅地方嘅時候咧，你就去唔到啦。所以有定把遮喺度好啲。有時咧就啊，隨時又要買買買買好多遮咧，翻到去你要發覺啦，真係都好浪費嚇，好多遮喺度。咁而且你諗住一次半次咧，就買啲質素麻麻地嘅遮。咁有時睇翻下咧，啲錢就係無謂咁嘥咗個樹，不如咧就慳翻啲，帶定把遮就好啲啦嗬。今日咧就有一道廣闊嘅低壓槽咧，正為華南帶嚟驟雨。喺上晝五點鐘，強颱風海神咧集結喺長崎之西北偏北約1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為40公里，橫過日本九州以西海域及朝鮮半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间中会有骤雨和雷暴，本周中后期骤雨会较多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 再提一次，雷暴警告出了，有效时间到今早七点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月份第一个星期一这个时间，在钱佩英身边的就是钟仔钟志光。早晨钟志光。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是啦，你上一次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六月份嘛。 是啊。 六月份之后隔一个月就想要八月份咯。那么点知八月份的时候呢，香港的疫情就严峻了啦。咁而清晨爽利咧，都有一段時間咧，我都唔需要翻嚟做。 係， 我覺得係喺呢個年代啦，好多人啦，聽緊心嘅朋友們咧，都係過緊一啲唔同以往生活方式嘅一種生活。 諗都諗唔到啊！ 係啦，原來其人生係好多變啊，變幻無窮啊！ 呢個正正體現得到啦嚇。 係啊，咁啊，而家變咗係其實係喺生活當中咧都學習。咁、當然喺表面上睇咧係好多好唔開心嘅嘢啊。收入又少了等等，但是不要緊的，人生的高低潮幾時我都是鼓勵聽眾，其實鼓勵聽眾也都鼓勵自己一樣，大家都正在彼此也在捱，但是不要緊，希望這個疫情快點過去， 當然 朝向我們見到美好的明天樣、 沒錯。其實在剛剛中間過程當中，我一次就去都姐鄭裕玲的節目，她第一見到我就跟我說什麼呢，原來她說喂鐘仔，我有听你的节目噶，俾心机咁样。哇，我话吓好早、你都听，系啊。咁我谂起咧，都仲系一个好有生活规律嘅人嘅，因为咧2008年我同佢喺北京咧系做北京奥运啊。佢晚晚咧其实好早瞓觉嘅，我哋咧就比较夜啲啦。咁佢诶9点零钟就收工。 其实佢系一个好健康嘅人啊。 一早起身咧就去游水去做 gym 嘅。咁佢原来佢有听嘅。咁同埋咧。去飲茶有時見開啲街坊朋友咧，原來好多都有聽嘅。咁其實咁樣咧，俾我好大壓力喎。 咁更加要即係鞭策自己做好啲。我都好開心，原來有咁多嘅聽眾啊！不過我哋去翻我哋想講嘅嘢先嗬。 既然咧就開學啦，我就想講講咧，其實咧我哋好開心嘅翻學校，因為你見到老師啦，見到同學啦，咁嗱呢一個咧，其實點解會開心呢，就係嚟自一個人際關係啦，因為你有朋友啊，有呢個師長，有個互動啊嘛。咁其實我哋人與人之間咧，其實喺中國人嚟講咧，最重要就係人際關係。咁而喺人際關係當中咧，孟子咧曾經講過啦，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咁五種嘅人際關係就視為五倫。嗱，咁其實講翻咧。中國人點解咧係咁特別重視個人際關係呢，嗱，有一個情況你可以咁樣去睇嘅，因為我哋中國就沿黃河流域發展啦，咁係聚居嘅，喺度耕作啊，咁大家咧聚居嘅意思咧就係有鄰居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日見面嘅，個關係咪好強啦？咁但係你諗下，譬如誒啲遊牧民族嚇，今日喺度扎營，喂，聽日我都走噶啦，咁根本佢都唔需要講任何關係嘅。所以佢見到任何人做買賣咧，一定係即買即收嘅，即係唔會隔夜嘅。點隔夜咧？係嘛？聽日你都唔知道走咗去邊。 係。 咁但係中國人唔同喎，呢個鄰居嚟噶嘛。我講個信字啦，係咪？你今日冇柴米油鹽，俾你咯，你聽日俾翻我咯。咁所以嗰個關係係重要嘅。咁而孟子所點出呢五個關係咧，其實就係差唔多涵蓋咗咧我哋人與人之間嘅交往。嗱，我哋可以逐一去睇一睇。 嗱，父子有親啦。 係啦，咁呢個當然啦，即係父子有個血緣之親啦，係嘛？咁當然即係父慈子孝係其中一個嘅條件嚟嘅嚇。咁個父親咧對孩子咧係要好好嘅教導啦嚇，俾個慈愛佢啦。咁而做仔咧一定要孝啦。呢、這個其實咧就唔單止係父嘅，對母一樣要孝。 係 啊，百行以孝為先。啊！呢個好重要啦！ 呢個真係五倫之首啊！ 係啦，君臣就有義。咁呢個君臣者也咧，就以往咧就係講君臣啦，係嘛？咁但係今日咧，你可以講係上司同下屬之間嘅關係啦。 係， 大家都要按住個義啊義理去做啦嚇。咁、而夫妻有別者也咧，就即係話咧，男女咧有唔同嘅職份嘅喺呢個整個生活過程當中嚇。咁而長幼有序簡單啦嚇，就淨係呢個兄弟啦嚇，兄弟嘅時候咧就有做阿哥啦嚇，兄友就弟公，做阿哥嘅就好好對待弟弟，咁啊弟弟咧嚇亦都要好恭敬咧係對阿哥嘅。朋友有信就更加簡單啦，即係大家朋友當中咧要講個誠信，一諾千金嚇，唔好呃人嚇，應承得到就要做，呢個好簡單。嗱五種關係咧，你話係咪涵蓋曬所有咧？咁好似講落咧。都差唔多噶啦、不過我哋成日都強調老師同學生師生關係都好重要嘅喎。 係喎，點解喺呢度冇咧？ 嚇，點解冇咧？啊，其實就好簡單嘅啫。 個 源於咧就係、師生呢一輪咧就放諸五倫皆可， 即係你擺喺每一個輪次入邊咧都得嘅。 嗯， 譬如舉例啦，父子咁啊，老師同學生可以係一個父子關係嘅喎。當然唔係話有血緣嘅父子啦。咁但係你睇到老師點樣去教導學生， 嗯， 點樣栽培佢成才，點樣令到佢學好。就等於你爸爸都係想你咁樣啫喎， 係嘛？即係佢都係當係好似父母心，希望啲仔女能夠將來能夠係成才咁樣 嚇。咁、啊、學生而家等於子女啫嘛，好、尊敬老師，有好多咧，甚至無係畢咗業好多年咧，一路同老師有聯絡，一路咧都係體現一個孝，雖然唔係話血緣嘅孝，咁、但係咧對佢都好關心啊，好關注啊。咁你咪睇到。是好似父子嘅關係咯， 係呢一樣我又想提翻，好似我哋呢啲年代嘅啫，我同你差唔多啦，我大你啲添啦嚇。我哋以前細路仔嘅時候咧，咁就算係離開咗學校咧，久唔久咧就可能係咁上下嘅年份或者周年紀念嘅時候咧，都會翻學校探下老師啊咁樣樣。 好温情啊，好温馨啊嗱，君臣咧就更加容易解釋啦。咁啊，因為老師咧。某啲時候咧就係君啦嚇，因為佢係掌握權力啦，因為佢叫你行就行，企就企，叫你收聲就收聲。咁呢個重要，因為唔係話唔俾人權利，而係話上堂嘅時候你梗係唔可以嘈啊嘛，係咪先？咁你嘈嘅，咁我咪叫你收聲啦，或者我要你交功課，我俾指令你，你都要達成嘅。咁呢個體現咗一個君臣嘅關係啦。咁有時你又調翻轉，可唔可以係學生係君，老師係神呢？亦都唔可以話唔得嘅，因為有時學生嘅要求咧、老師都要做嘅嚇、最簡單，佢舉例講啦嚇，考試寫文章，寫完我唔夠紙，老師你要俾紙我，咁老師又會俾紙你。 係，但係嗰個唔等於佢係君咯。 即係大家可以有咁嘅，即係話一個指令、一個收指令、一個按指令去做啦，係嘛？咁好啦，咁夫妻咧呢一輪咧就要唔同嘅理解啦。嚇、點解唔同理解呢？我哋絕對唔鼓勵學生同老師。在在學期間發生感情的問題， 係啦，嗱呢個 鼓勵嚇，呢個 電影橋段成日都提㗎啦，以前嚇一師生嘅就唔可以 鼓勵，呢個唔鼓勵。但係咁喺現實生活咧，都有好多咧係學生同老師咧係結成夫婦嘅。咁呢個就會係喺學校以外、學校之後離咗校，活生生有例子，我哋就唔可以眯埋隻眼話，一定唔得，一定冇。我見過都有男女又有，即係男嘅做教師，女嘅學生。或者是男的學生、女的教師都有，我都見過。咁呢個又不可以抹殺話冇。咁但係強調咧，我哋係唔鼓勵，同埋咧，千祈唔好咧喺在學期間咧係發生感情。咁呢個咧，我諗大家如果作為老師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啱，明解。 啊，咁長幼有序咧，其實即係兄弟啫。咁你喺教師，如果年青嘅教師。出嚟教書嘅時候咧，可能同啲高年班嘅學生咧，差唔多兄弟嘅啫喎。啊，啱啱大學畢業出嚟嘅老師，可能佢教 form six、form seven， 佢可能比呢啲學生咧係大五年啦、六年到嘅啫噃，嚇、唔會係好長距離噶嘛。咁喺個發展個過程當中咧，喺個關係過程當中咧，又真係好似大哥哥啊，照顧啊小弟弟咁樣嘅。咁、至於朋友咧，就更加易理解啦。喺離開了學校，在學校入邊就是師生啦。離開了學校咧，好多就以朋友相稱嘅。 係啊，可以去翻嗰個嘅關係。咁但係當然係你最原先嗰個關係，師同生咧，你係有嗰個分別喺度，而你會對佢一個更尊敬。但係出到嚟嘅時候，就化為一個更親密嘅一個朋友關係。 我有啲老師咧，而家即係點樣體現到個朋友咧？就係我哋好尊敬老師咧，希望。同老師食飯啦，都係我哋俾錢嘅。 行、 過，但係我有老師咧，成日靜靜雞走去埋咗單嘅。 係好好嘅老師啦，又咁講。 佢就覺得我哋係朋友嘛，點會次次都係你哋俾錢啫？我俾錢得唔得啊？ 可能佢會覺得佢都係大過你啊嘛，佢好似照顧仔女咁樣照顧你哋，佢俾都應該咁樣。 不過錢啊，頭先你提到一個情況咧，係我覺得係應該要重視嘅。就係咩咧？即係而家我覺得今日學生咧，可能對老師嘅尊敬咧。不及以往，咁呢個嗱，我覺得持平啲去睇。第一就係話，老師你所做嘅嘢係咪令到學生尊敬你呢？咁我諗作為老師咧，先要自我反省一下。咁第二咧就話，學生亦都要考慮一下，係唔係意見唔同嘅，我就一定要無限攻擊呢個老師咧？其實唔一定嘅，因為有時睇嘢咧可能有唔同，但係問題喺個教學上面咧，老師的確咧係喺。學問的傳授啊，知識的傳授咧，係俾到我哋。不過呢個學問同知識的傳授咧，千祈唔好淪為一個知識的買賣。因為淪為知識的買賣咧， 教育已經係冇意思嘅啦。 冇錯。 咁我希望咧，各位老師又好，同學又好咧，深深去反省一下。 係。 師生可以擺五輪嘅任何一輪，咁、 嗯、 但係咧當中咧，而家我哋體現呢個情況之下，用咩方式去處理呢？大家應該好好反思一下。 係啱，我都正想講，係正正係由呢個話題去引申翻。我哋其實面對好多嘢，好多個問題嘅時候，其實每天都可能都有嘅。咁、 嗯、 跟住咧，就係牢牢喺你嘅腦海裏邊去反思一下。咁希望自己嘅思維更加係進步嚇。咁啊，盡量嘅喺師生方面或者任何嘅關係都好啦，朋友之間都要存在一份尊敬。 冇錯，冇錯，係。 好，咁啊，唔該曬。今日咧，鐘仔咧就同我哋講咗孟子嘅五倫啦，係、嗯、嘛？ 冇錯。 好啦，下個禮拜一咧，你會同我哋講咩咧？ 講首宋詞咧，好嘛？ 好啊，咁啊，下個星期就聽下啦。 OK。 唔該曬，拜拜。 拜拜。 好人不好學，其弊也如；好字不好學，其弊也多，好信不好学，其弊也差；好直不好学，其弊也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你有黄金屋，也有颜如玉，一息尚存书必读。书多口福，好学为福，好学为福，八品做人书必读，实在必须读。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乎乎乎，我真老细乎。 Limus 变红就是 action， 变蓝就证明是简性， 正正得富，富富得正，唉，又富又正，总之我真的不生性。 读数理化就头都晕，背国语我就牙都郁，始终未明点样读，我大考呢次扑，脑裂头空，眼背人熟，冇法读完点样会熟？我实在一碌木。 A B C D E F G， right eye before E， except after C。嗱，你记住呢句顺口诀咧，我就包你唔会串错字。 长戚戚嘅就系小人，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KIS2 就是二流点化甲。 吓、啊、二流点化甲啊，我仲以为是 KISS。 你咪坐到头耷耷， 你咪顾住成身喐， 一于实行苦干毒，用足心地过脑，用神諗，眼用神足， 句句留神专心读， 读得多更熟。 Don't